现。 星光熠熠，中外歌唱家共唱纯真爱情的永恒赞歌，订票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周末的夜晚又在下雨，我想了一夜你的事情，想我们的相遇，想你的坏脾气，想你紧紧拥抱我的身体。清晨还在下雨，打开手机等待你的讯息，手机没有声音，像你无言的表情，我想我还是不习惯孤寂。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下雨，打开手机等待你的讯息，手机没有声音，像你无言的表情，我想我还是不习惯孤寂。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 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大雨洗去你的痕迹，大雨洗去你的痕迹。 22:05: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018年7月9号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大雨不期而至，听完这首歌，感觉外面要下一场大雨一样。我是工作男组叶谦，全新的周一好。 嗯哼，这周呢，天气预报介绍好像有好几天都是下雨天哈。 是啊， 会有这个凉爽的感觉。 对， 嗯。所以呢，新的一周也用这首歌啊，我把叶谦的 CD 呢撇了。 哎，好。 第一首歌呢由我来播放， 给大家清凉清凉也好啊。 是啊， 这个其实呢，我给大家其实买了两张新的 CD。你像这个日子口，你还能去买 CD 啊 ？CD 店的老板看你都跟那个都跟怪物一样。 怎么了？世界杯期间不能买 CD 啊？ 不是。你买那个 DVD， 哦， 你买什么蓝光， okay， 这人都能 理解，因为都下载音乐 是 吗？ 你现在您满架子，你去找，你说有没有新进的 CD？ 人老板用特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啊，我们一般不进这个了，你去那边架子上看看吧。” 现在连黑胶唱片都开始复古回来了。 对，黑胶不一码是一码，但是这个 CD， 你说最新的，你要跟他说最新的 CD， 你进了什么？人家不没有，你自己去网上看看去。 你难道没有撒娇的说，嗯，我是电台的老嘉宾？ 算了算了，啊，跟人越聊， 我播音乐的， 而越聊越复古，越聊越伤心。人家说你 不知道我是谁吗？ 人家说您都哎呦，你都干这个呢？ 怎么了？ 行吧， 我在建外那边。 不是你们干这个还用传统的机器播传统的碟呢？ 怎么了？这叫手工制作好吗？ 你就一步一步让人了解了你的全貌啊。不过我还是喜欢攒一些碟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挺漂亮的，拿在那个架子上，摆在架子上，永远都是你的一个那时期的记忆。 对，说实话呢，现在确实在整个直播系统当中呢，在播放歌曲里面呢，啊，对我这边来说哈，也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方式，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有 CD 的质感 啊， 放到这个卡CD 机里，我这个 DJ 的感觉才更到位一些。 其实有的时候我呢，也自己把自己那个做了一大曲库，里边也有上万首歌的那种，但是呢，我做完以后我觉得累了，哎呦，自己累了累了累了累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你买了一张新盘，也是你自己买的，对吗？ 嗯， 然后你还去抓， 对， 抓进去以后那个存到曲库里，你还得给它点那个编名字，编这个编那个的，然后归类归档，它是属于哪类音乐风格。后来我一想，算了，我啊，多买两个 CD 架子比什么都强。好，来自 Lady Tabli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eartbreaks。 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late. Solo on a Saturday night, going out without a plus one. I'm done falling off a pick up a lot. I'm single for the summer, I won't rebound. One lover to another, I'll be tied down to. I'm sleeping like a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 I mean.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Just a little face, give me a little space. You might see through it, but I'm putting on a Lady Chamberlain， 南方女士，这首歌的名字呢是 Heartbreak， 伤心啊，这是来自他们去年2017年啊新出的一张专辑，2018还没出呢，就算出了，我估计也在 CD 店里，一般人不告诉我在哪儿，因为 CD 店不做这买卖，你说怎么办？不做不做吧，啊，我自己上，真的自己去那个注册那个会员，我自己找去啊。好， 老叔叔有这个热情， 是 对吧？拦不住的，对啊。对于你热爱的事情，真正可以投入很多的事情，你发现人的这种潜力哈是很大的 啊。现在你说，不但我找不着，有很多人他自己原来是干这行的，他不出了。现在，就比如说你看 ，Inka Kenjo 他也很久不出了，出了一些，但他以前出够了，当然太多的那个太多的专辑了，所以他做一些精选。那他那个我说的他那个灵魂人物。Louis， 他想也还想自己继续干这个事情，但是其实举步维艰。你看他从2014年还是2013年自己单飞干了一张以后，到现在4年了也没干过任何事情。 确实啊，这个出一张唱片，包括在这个市场上，如何的推广，其实这个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 对， 包括我们做这行呢，也能够体会到大家在欣赏音乐的这个途径上哈，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是， 还有各种各样的接受的歌曲，而我们在这里呢，只能是力所能及的，把我们觉得很好听的音乐哈，在适合的时候和你分享。今天呢是一周的第一天，但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也可能是最近五星逆行啊，很多朋友呢、 啊、又开始了。啊， 我跟你讲，甚至水星26号又要开始逆行了。 像我、 啊、 像我，好多老人又要找上门来了吧。老人找上门了是吧？ 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带着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护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会走向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 自相信，为了你不言不语，那个男人爱着你，伤埋在回忆。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少，他还是爱着你，一如往常，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他会不会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会走向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的假装，眼泪只能躲藏。知道吗？问到沙哑，你也不会回答。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我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受伤，我还是爱着你，每分每秒一样，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等着被你爱上。 杨宗纬，那个男人啊，叫做那个男人， 他说自己就是那个男人。唱这歌的时候一定要深情，一定要把自己全部全情投入进去，才能表达出自己才是那个他所唱的男人。没错， 痴情的男子啊，也有痴情的女子。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又来了。 真的，今天我从上一档节目《爱得更久点》开始呢，就接触到很多朋友遇到的失恋 啊， 什么新郎不是他， 这 新娘不是他， 这又是你惹的祸吧、啊、你非宣布水星又逆行吗？ 我没宣布啊，我之前还没有说这个事情、 嗯、 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比如火星啊，还有天王星啊，冥王星啊，等等等等哈， 全逆着来， 都是不太顺的啊。接下来的这个2018年的第二次水逆呢，是在7月底发生啊、嗯 哦， 在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个前期的笼罩啊，所以请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当中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管理，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要冷静啊，并且跟自己讲，哼，上天在考验我。 哎，不是，遇到不顺心、 啊， 遇到了比较违背自己意愿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这么想，现在呢就赶紧让这些不顺心啊，就是赶紧就现在也就这么轻，趁病轻的时候赶紧让它消掉就完了，不然的话你指不定哪天它已经积累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它在发病的时候，它在发作的时候，那时候就病入膏肓了。你得这么想，哎呀，幸亏来得早，幸亏来得早。你每次都这么想。 那是你们男人、嗯、我们女人必须要用这个精神上哈，不断的跟自己讲刺激自己。哇，这是一个上天给我的小游戏、啊、 太刺激了 这个小游戏呢，我是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的。 好， 当然这是绝对的看你的状态哈，你的状态也是从你的心态来决定的。比如说得知了自己的前男友结婚， 嗯， 这样的消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得到过哈，都是过了好多年知道了人家结婚生子，我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 觉。不，你如果知道人家结婚、啊、你又能干什么？你去现场吗？你给人当主持吗？ 没有没有 啊，你收费不收费？你说你 不， 你是给份子不给份子？ 不不不不， 你这个太难弄了，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啊！这个我本身对这个婚礼主持就不太擅长， 对、啊、 我主持前男友们的婚礼呢 更糟了， 就算了吧哈、嗯、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就当是一个社会新闻，知道就知道了， 是 吗？有则呢对自己来说就是屏蔽掉啊，觉得这种事情你不爱看，因为本身每天你看的各种新闻里也有一些你觉得哎呀，你看这种东西就情绪低落，对吗、 啊、 你就避开它，对吗？这个前男友结婚前女友结婚也是这样的事情啊，你就当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发生这件事情了， 但是 哦，我知道 了。对你，就你来说不是什么好的， 对， 并不是什么愉快的新闻，所以你就避开他了，是吧？ 是，人家离开你怎么会不结婚呢？难道会为了你也一直单身吗？这不太可能啊，对不？你成熟一点想的话，就是这是一个人生很正常的一个往前推进的节奏， 嗯， 对不对？ 对， 像叶谦生了一个，又生了第二个， 嗯， 这是很正常。 对， 人家结婚之后。该怎么样是怎么样， 其实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这生活啊都是这样的，已经算按部就班了哈。 对， 你要说是天翻地覆的那也有啊，那个估计是不是发生在这个，那也是发生在天翻地覆的人性格上的。 你千万不能就是因此而又把过去的一些他对你说过的话啊、嗯、承诺然后又滴了出来了，然后笃定这个人昧良心啊！ 看来是各种星云啊密布乱转的时候、嗯，可能会影响一些你的情绪。好，来自 Athlete 运动健将乐队，这首歌叫做《未知》，The Unknown。 节目行进了21分钟，24条微信啊，24条留言，是得呼唤一下1593红了，场面非常危急啊，赶紧红人来救场吧。 Unknown， 来自 Athlete， 嗯，一首比较清唱的歌曲啊，就弹一把吉他就可以了， 嗯， 不用乐队的小伙子们全上啊，打着拍子在旁边，拍着跺着脚，这样就可以了。我记得这类歌曲就是最出名的，当年是 Mr. Big 那首 那首歌曲滴答答滴滴当当当当，嗯，还有 Extreme 滴答答滴答答答答 答答答答， 对吧？你说应该这首， 对啊，还有 Extreme 的那个 More Than Words， 你都是这样的。 好吧，在这样的夜里哈，凉爽的夜里，大家可能这个入睡会更早一些， 对 啊，比那个炎热的夏天的夜晚呢，会让自己哈更舒服的进入梦乡。哎，我用这个理由呢来安慰自己，今天晚上的听众很少啊，并不是因为对我们厌倦了。 周一一般都是这样的，我在来的路上不是老跟你说吗？周一路上是最空旷的夜里，嗯，周一是特别 清静的，而且呢，这两天又没有足球比赛，对吧？ 对， 没有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直到明天应该是深夜的深夜，就是 两点， 应该是凌晨，就是周三的凌晨两点， 对 啊，才会有这个。我真的觉得比利时对法国相当于是决赛了， 以后都是两点了，估计嗯 也没几场了，都已经半决赛了哈。好吧，大家呢珍惜这样的时光。周一的晚上，今天我们需要一个红人，我刚才呢也把仅有一位的哈，听到我们这个惨淡局面立刻冒出来的听友呢 是、啊、 给滴了出来了，我得趁他还没有后悔之前哈、我把他滴了出来。 这位 叫做抹汉， 哎，这叫抹汉的这位仁兄啊、看来是就是这几天啊都是大汗淋漓的，但是呢 热， 这两天 热不热呀？ 这两天 OK 了啊、这两天 OK 了，您不用再抹汗了哈、所以咱们今天让他红吧，红了也可以给他涨涨温度。好， 别就是凉爽着挺 好 的。好， 凉爽着吧。 大家也是一样，谢谢你们呢。听说节目马上就要十一年了哈，但是这个评论却如此之少，听不下去了，丢人啊，都站出来了。好，知道你们在，我们就又开始有信心第二十段喽。 得嘞。 玩转古典与跨界，营造轻松夏日时光。披头士金曲致敬摇滚经典，中外芭蕾名段奏响足尖旋律。百老汇音乐剧献礼伯恩斯坦逝世百年，谭盾电影音乐演绎刀光剑影爱恨情仇。格什温协奏曲领略爵士交响迷人炫彩。2018漫步经典音乐会，给古典音乐加点料，漫步音乐的大千世界。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 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北京报国寺举行了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挂牌仪式暨第三届善良节活动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善良节借扇子的善和善良的善谐音，良好的良与凉爽的凉谐音，通过扇子文化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营造传承善文化传统的氛围。近日，传统文化公益支教项目辅仁行动启动仪式在京师大厦举办。从7月份开始，辅仁行动的志愿者们将给支教的学生们带去丰富的国学课程，比如说四季里的国学、古典诗词与现代吟唱、汉字与中国文化等等。据了解呢，为了让传统文化支教更加专业，辅仁行动还邀请了专业学者、一线教师和资深支教志愿者，为支教大学生们开展了国学教学、支教经验分享等培训课程。日前，青岛国际VR影像周开幕，活动共邀请了全球超过500位 VR 制作人、制片人、数字艺术家等等。在本次影像周所展映的50多部沉浸作品，分为历史 VR、VR 装置、VR 剧场三个部分进行展映。其中大部分历史 VR 需要体验者单独佩戴头戴显示器进行观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22点34分20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9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米佑韩丽， 工作男左野前。 我在想，为什么我在说这开场白的时候，感觉你总有一种感觉要学我？ 然后你觉得那个时间好像很长， 还没有 一直在绷着的那种状态。 不会，还没有，还没有当学你的那个时间段。以前两个时间段，你先自由发挥。 嗯、没有，好吧，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是三天都没有来直播间了嘛， 哈、啊， 我不知道这个声音对你来说是不是又，哎呀，他又那样了。 哪里、啊？ 哎，他怎么就是又喜欢他？ 不会不会，第二时段嘛，啊，你用不着净找您的根是吧？还得找找你姐姐的根呢。啊，你姐姐韩美，你嚯一嚯，我的天，比我声儿还大。你姐，我直接跟你说啊，你姐昨儿去买药啊，你姐有病，你知道吗？她去买药的时候呢，她忽然忘了药名了，知道吧？那药店老板呢说，我卖药卖了30多年了，哎，你只要知道这药里的俩字儿，我就知道是什么药。你姐想了半天，就俩字你就能知道是吧？干嘛你是药神啊？你就说吧。行，好，我就知道后俩字。老板说啥字？胶囊。卖空胶囊的啊，就给弄了一堆空胶囊走，活该，卖了他一堆空胶囊，拿走，走人，啊， 连自己吃什么药都记不住，记不住你拍下来呀，拍不下来你写下来呀。 我估计啊，是一种精神，就是记性上的一种病变，可能是，这就是记性不好。 你弟弟呢？ 记性不好， 自己老婆生病了， 他忘了自己 想吗？ 你看他忘了自己要干什么，他忘了自己要拍什么药啊。甚至他都忘了自己来药店要干什么，可能是这意思。 好吧，这个女子呢，请啊，生活里好好的照料自己。 最近她是 尽量少出门啊。22:39，与大家阔别了 有三天的暖文章哈，今天晚上呢要回到直播间啦 啊， 两天啊的暖文章要回到直播间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不用向任何人打听我，我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我。最近一直在忙各种活动，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一起聊天时有一个朋友说，哎，认识你之后感觉你跟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你不太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呀？感觉你没有别人说的那样高冷，你真的很平易近人，是个暖男。那你一定是打听错人了，我笑着回答。其实我当时的心里话是，还是不要相信别人口中的我，因为我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没有任何实际关系的情况下，一切的评价都是别人的体会。你问一百个人，可能得到的回答会有一百个版本。我对人品好的人自然会用品德模式去交往，我对奸诈小人自然也会套路满满，我对喜欢的人会细微体贴，我对厌恶的人会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总之一句话，我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当和一个风度翩翩的人交往时，我的性格和态度也会变得儒雅有礼，反之我也会变得不拘小节起来。人都是很敏感的动物，敏感地感受到来自身边人对自己的态度，会根据对方的态度告诉自己应该是防备状态还是敞开自己的心房去相处。如何评价一个人，你只能说你们交往的关系，而不是谈他与别人的故事，因为故事可以是佳话，也可以是事故。你要明白，历经世事，人生百态，牛鬼蛇神天天从你身边过，也有忠孝徒弟、事业伙伴，始终伴其左右。早晚你会深有体会。当你的身边有无数的人际关系需要维护时，你就不可能简单的一视同仁，而是对人说人话，见鬼打鬼语，来保持平衡。我们经常会遇到两类人，一种是你问他什么事儿，讨论什么人，他都竖大拇指，人前人后都夸人好。这背后不是伪装，很可能是他的际遇是真的好。另一种人，你和他从明星谈到身边朋友，说起谁他都得骂几句，充满抱怨，哪怕是跟他毫无交集人。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大家的差距会这么大？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对你，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评价。人缘好坏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别人针对你，没有天生的喜欢和冤家。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也好；对你不好，说明我们不在一个频道。职场这么多年，明白一个道理：当你刚进入一个新环境时，很难凭借第一印象和道听途说，对人际关系和人物性格进行判断。你要做的就是一点点去接触，小到一次吃饭，大到公司变动。不要相信别人的嘴巴，要相信自己的心。你会发现传说中很抠门的人其实很大方，传说中苛刻的上司总会对话少但是活干得好的员工格外宽松，外表独立坚强的人唯独对你敞开了心扉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用时间和心 去体会。你身边跟你关系很好的朋友当中，一定有最初谁也瞧不上谁的，因为对彼此的了解只在别人的口中，直到后来才发现你们的友谊比金字塔还要坚定。要不是当时和你一起做同桌，还真以为你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要不是和你一起去旅行，还以为你是个不能自理的被宠坏的孩子呢。这可能就是我们听到最多关于由路人转真爱的回忆。愿我们用善意和阅历建起的城池，可以让每一个从我们世界路过的人都不用左顾右盼，真诚地来敲门。因为世界很大，关系复杂，你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认识我，我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就是我。只有你走进我的世界，你才知道我会用什么方式对你。 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为闪躲还是说 演唱的我，对，第一人称我 me 是 I I 对，都是自己 男 啊， 对吧？ 哦，还有 对 吧？一般这个说自己的时候，这些该涉及到的哈。 对， 这篇文章其实有些观点，我认为是还是很正确的哈。尤其在一些陌生的环境当中，你还不了解一个人的之前哈，有的人会给你先渗透一些。哎呀，我跟你说叶倩、 哎呀，这人都传的， 跟你说叶倩、 这人都传的没边儿了，你不能听这些呀。 是，除非是这个人是你很热络的朋友、对吗？比如说，哎，我跟叶倩打听个朋友，哎，我说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因为他肯定跟这个人接触很长时间了吧？ 不是，这主要是很难不演绎。我跟你聊，如果我想就这个话题跟你聊的有来道气儿的，我跟你聊起他来，我肯定会添油加醋的聊嘛，对吧？我肯定会渲染性的聊嘛。结果这个人就在我的嘴里就跑偏了，就变味儿了。是。 那你呢？就还是应该靠自己的判断。 那如果说我客观的跟你就聊他的话、就没得聊，没法往下聊，因为也许我跟你说的是哦。我对于他的印象就是两个字儿啊，那你也许这两个字我说完了你就没办法接着往下聊，因为我很客观，我就说他为人是什么善良，就是这么两个字、那你就没法接着往下聊了。 哎，那也还好、就是我有时候反正我不常打听，但是那天有一个朋友就问我、哎，那谁和那谁关系怎么样？我说就是表面关系吧， 那也行、就算了， 就 这么说了。 对，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就是我看到都是表象上的关系嘛、就是一言以蔽之，剩下其他的，这个可能就是来自于可能要与谁合作之前，希望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估，对吗？比如说这个人他很好说话啊，那自己呢也会心理上比较安稳一些。但说这个人特刺儿头，特爱挑错，哎，就是他。我特矫情，哎，你立刻是不是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固有的东西了？ 我就得掂量掂量，去不去跟他合作了？ 是， 其实人家不是这样的，结果失去一次合作机 会，对，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而且等你真正跟他合作之后，你才发现这是一个很认真，他的较真是来自于对专业以及对他的这个作品的一些认真，甚至说是苛刻，对吧？ 不是，甚至是对你有很大帮助， 诚意， 你没有。想到位的他替你想到位、尤其是这样的朋友，他可能自己虽然对自己苛刻，对一些作品、他的那个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但是他往往这种人他是可以完善你的没有想周全的梦想，完善你的一些作品上有一些那个纰漏，他可以完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怎么两面三刀啊，他怎么对这个人这样对那个人那样呢啊，这句话很有道理， 人跟人的感触 不一样，对你的态度来自于你对我的态度，对吧？你如果就是凡事都愿意斤斤计较，比如说出去吃饭你永远都是想让别人买单、对吗？渐渐的可能跟你吃饭的人就少了，甚至他也需要 AA 制了， 所以你半途打听一个人也不科学不合理。你一般都说盖棺定论，但是谁又能等到盖棺去跟这个人再去定论呢？所以都是半截打听，半途的人都说他不敢说人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只能说我对他的印象啊 是什么什么。 包括一档节目也是这样，有的人可能会对他有自己喜欢的点，哎，刚好 get 到了就特别好，有的人就会说哎什么呀玩意儿啊， 行好， 就那节目，哎呦我的威哟、 没问题啊、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名字叫做 Long Progression， 还是要自己来亲自听吧，是不是你的菜喽？我们第三十段见。 Cry

23: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9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叶倩，大家晚上好。 你要学就大大方方的学， 不，我忽然 11年了，没有谁会比你学得更像的。 我忽然想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啊，避开这个。我刚才差点就是大家晚上好，后来我一想，不是这是你的专利，不行啊，还是你来，你说的更。 不是，我也没刻意，我就觉得那样是我想表达的一种语气，对吧？ 好，大家晚上好。 好吧，你们领会精神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莫汉莫德。 哎，莫汉，你好。 他其实听节目很久了，当上红人之后呢就开始表达心声了，刚才也诉说了很多哈，我们终于呢可以和你对对话了。因为到了这个第30段呢，有很多朋友都听完短文章冷笑话之后就悻悻的走开了哈， 是 把我们呢就扔在这里了。能在离我们的朋友们啊，除了红人之外呢，就是一些很在乎啊这个夜啊，他们也很想晚点再睡哈， 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量力而行啊，如果明天早晨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的话，不要为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而熬夜，好不好？ 这么凉爽的夜你们熬什么劲啊？一般的人说都是 睡吧， 特别特别热啊，热的来不及这个热的来不及睡着啊。就是 来看看这个红人他的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哈。这位叫做莫汉莫德的朋友说，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听。 哎呦 天哪， 您是，我想想吧，小学4年级，如果说是11年前的话， 那还是你的10628821974的时代呢。 对，那么你算过来哈，11年以后，人家应该已经是大学了。 没有，他说他现在是高1 啊，高一啊。 虽然不是每天都听，但是每次都很久才开收音机，之后发现男左女右还在，就会很开心。 不是从07年听的， 难道最近一次听的是在期末考试之前，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求红了，他都知道咱们节目的惨淡哈。我觉得我机会来了，但是快期末考试了，实在没时间。 是啊， 我就等这个期末结束之后呢，今天我就来当红人了。 哎，现在你是不是一身轻松，如释重负？ 真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哈，那些立刻他的自我介绍改成了男左女右1593红，他原来的那个句话叫做剩下的什么都没有留下、 剩下什么没留下呀，剩菜剩饭不留算了，剩下的什么剩下的情谊啊没留下。 来看看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关注了423位人士啊，最新关注的是北师大康震啊，这是一位教授。 北师大康震， 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关注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一个高1的孩子。 哎呦哈，这咱俩的毅力在前3名里了。 天哪，原来是我的。 好，送一首稍微悠扬一点的歌曲啊，来自 Shack Attac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空 Time and Place。And your problems seem a world away. Your feelings come so secure. It's funny how small we are. Don't you wish that you could fly someday into the night forevermore? We live each day for a lifetime.For the moment, there's always been a time and place with our lives, waiting patiently for you.The love is true, and that's the way that loving goes. Throw away the book, 'cause it ain't gonna go the way you think. arrive. The future holds just what it holds. We live each day for a lifetime. We live each day for the moment. And there's always the inner 手藏着，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是的，我一直都在，就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一直都在。马上呢，还真的就是七天后哈，就变成了11周年了。 是11岁的男左女右。 对，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是在世界杯期间遇到了这个纪念日，所以呢，我们将会以非常非常平静啊， 对， 相当低调，相当没有什么大动作的一种形式来度过这个11年的纪念日。 就是你算一算，咱们那个度过了多少个春秋啊？ 不是11个吗？ 没有，其实春咱们没有度过那么多。 对对对对，因为这档节目它是比较特殊的哈， 秋是定度过了、 就是、对，不是从元月1日开始的一档节目，而是从7月16号啊，在盛夏呢和大家见面的一档，真的是和以往的点、哎、啊，不，晚间节目完全不同的哈。 以后就这么介绍我们，度过了10个春11个秋的男左女右啊。好，来自 Incognito， 这首歌的名字叫 A Shade of Blue。 哎，你都说女人特别爱计较一些细节哈， 我这也是刚才刚想到的。 这二娃老夫啊，好吧，既然隐姓埋名乐队都来了，陈绮贞还远吗？ 好。 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绿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 喜欢吗？来自陈绮贞。 不是这首歌吧？ 不是啊，不是。 叫我喜欢像你似的心理动作。 我喜欢吗？但是不，无论 我喜欢你似的内心活动。 是是是是、这个歌名挺怪的哈。 对 是，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韩寒写的。所以就是很有这种。 对对，少见多怪了。人家写，人家是玩的是一种意境，一种语境， 小说感、啊。 对，一种语境。 好吧，这个配搭在男左女右当中出现过很多回了哈，就是隐姓埋名乐队之后是陈绮贞， 气质相符吧。 将我们的时间内拉到了23:23，目前呢我们的120家每个晚上的这个秀任务小目标已经完成了，非常谢谢摩哈摩德。 对， 其他小伙伴呢，如果也是一直为这件事情揪心的话呢，现在可以一颗心啊放下了、啊、 给力啊，给力，一下就到130， 特别容易满足， 对， 就给一点阳光就灿烂、啊、 好、嗯、 不觉得说能不能再厉害一点呢，不用了， 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啊， 我们真的挺好的了已经。 你想对于一个这样周一到周五在工作日当中如常出现的啊、嗯、风雨无阻的老节目来说，有人在听，还有人在我们危难的时候站出来帮我们， 大家该听会儿 歌、啊、帮我们 听会儿歌，该聊会儿天聊会儿天哈、啊、不想听歌聊天的赶紧去睡啊、趁着这两天也没什么球赛，你们也 就明儿晚了， 对，你们也可以就是多睡一会儿，要不然就是好球的朋友、嗯、确实 看重播又来了， 前几天确实挺耗精神头的。好，连马林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orry， 我还没有播出来呢， 你就不知道节奏感，节奏我都报了歌名你不带推的， 我这边在看着这个时段结束的时间、 oh. 对吧，你自己是个嘉宾， 不喜欢、 这个、 不喜欢、 这个、身份你是要知道的、啊、 不喜欢那个中间自己再掐一个那个结尾歌是吧， 对，因为已经到第30段了对吗，大家其实这个时候哈、啊，女孩子如果说还没有入睡的话很晚睡，把面膜给我做起来好不好，就是敷起来， 你韩丽阿姨啊特别的在乎那个紫外线光照啊什么的，屋里边各种那个微波炉都得用那个玻璃纸给照上， 我没有微波炉我也不用微波炉、啊、 就是那个自己家那个电视啊他照了一茶色玻璃，然后怕把自己晒黑了嘛对吧，自己家的水晶吊灯都给照上了， 没有水晶吊灯 照上了以后呢一开灯就是开了灯比不开灯还黑，那 没有， 哎就没事了， 你说那些都没有啊，以上皆没有，但是呢谁都不能防躲过这个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 再抹八层隔离霜嘛，这不是你的招嘛，抹上这隔离霜夸夸的抹， 多厉害，都知道隔离是什么， 拿那大腻子板儿腻往上刮踏实，晚上的时候卸妆有点困难啊，卸妆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干了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吃， 你真是不知道卸妆油卸妆膏的厉害是吗， 我经常用那个，那时候走南闯北的时候就考这个。 第40段见喽。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全新的周一嘛，咱们才刚开始嘛，而且刚开始也不错。这有一个武汉朋友，武汉小朋友，可以这么说啊，武汉小朋友啊，因为才上高一嘛，他今天当了这个我们的红人，然后呢。真的是尽职尽守，人跟大家聊到了130条。 是的，别人是抹茶，他是抹汗。 抹汗，我是 抹汗 男主 莫德 叶谦。对， 好的，23:33，我就不用那个和你说了快11年的问候语， 是 在第40段再次问候了。你都知道，你都懂得。既然是第40段了哈，一天的真正的尾声了，我们呢就安安静静的让自己的状态呢趋于平缓啊。 好的， 毕竟呢。这一天， 毕竟你岁数都大了。好好，我们需要平缓一些。哎，这特别像北海的那个围墙下有一些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在那儿歌舞升平的啊，就是在那儿就是非常非常浪漫的那种校园情怀。然后他最后上了岁数了，我看见有一些阿姨叔叔也是愿意吹点口琴啊，在那个红墙下哈、啊，然后弹个小吉他什么的、是吧？ 是的，但是我把你的回忆那个片段 给掐了， 掐了、嗯， 再来一个。 为什么嘞？因为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些，在这个时段哈，突然间。把心里话和我们诉说的，听节目听了很多年，没有站出来过，但今天晚上

cause I am scared that I might not make it home. But I'm alive, just sinking in. Is anyone home at your place? Please invite me in. Don't try to believe me, cause look, I've been there before. And I deserve a little more. 但愿在收音机那一头，你也忍不住为这首歌的精彩，就是像他们一样哈，也鼓掌。否则的话，哈，在这首歌放进 CD 仓 CD 仓之前，我就问叶谦，为什么这首歌这么长？ 嗯， 七分多钟。 我说他好啊， 这个答案让我无言以对。 好，好在哪儿？他我哪知道？他反正他好啊啊！来自 Counting Crows。Counting Crows 是非常老牌的一个组合了，然后乐队，然后我没记错，我是从中学的时候就买过他们的卡式磁带，然后 Counting Crows 是应该现在应该是已经是老哥几个，应该是奔50多60走了哈。这个歌曲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雨王，就是 Rain King。 我以为萧敬腾， 还呀，就对，你可以说刚才那首歌是萧敬腾啊，来自康丁。 这周我看就是天气预报的预测都是多云，然后阵雨，好像没有一个大太阳日子。 所以我把这个 Rain King 提前送给大家啊。 你是一个特别喜欢一直都是阴天的人吗？ 不，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我是喜欢 游泳， 我喜欢游泳露天的，然后我还喜欢踢球，所以你要老是阴天下雨的话，这两项我都没法去啊，对吧？ 对，我是特别喜欢就是下一天雨，然后晴两天再下， 嗯， 就是有这种节奏的，不是总是大太阳天，总是这个阴天。 对， 嗯，首先得让衣服晒得透透的、干干的。 哎，是你去过这个 南方？ 对，然后梅雨季节，或者是成都。 旅行的时候感受过那么几天， 那个 我都深深的觉得他好不容 易。他为什么要一直吃辣呢？在这个四川，然后还有就是在四川，你回来以后有很多朋友一回来就感冒了，是为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那吹空调吹的，就是吹那个干，就抽干 除湿， 除湿抽干吹，因为他一直不停的吹，一直不停24小时，然后那种除湿的那种冷空气也是又干又冷，所以他被吹病了回来的。是这么一回事。 哎呀，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哈， 是 老天的脸色啊，我们只能是控制自己的心情，对吧？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听听这样的歌， 不，跟喜欢的人啊多聊聊天，好不好？ 谢谢美的你。 那不然呢？还有什么好办法？ 摇摇晃晃经过。一场雪，被风轻轻扬扬吹，整个我落笔，你的名字染成浅白色，只晕开了我太温柔。你还好吗？你喜欢我吗？雨下的那么大，我没说完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来自演唱他的人 Sinéad O'Connor， 爱尔兰的秃头女歌手啊，光头女歌手， 光头行吗？ 对对对，光秃秃的女歌手， 很有性格的一个女歌手 哈。这个 我喜欢她。 这词曲作者呢，其实是已故的 Prince，、 哦、 王子，为他写的一首歌曲。 就是很有范儿，很有气质哈。他的音乐一出来，你大概就知道 这是真的是 和别人不一样， 给他量身定做的这么一首歌曲。 好啦，新的一周就这样，第一个晚上就要过完了。 是， 但是不要因为今天过得不好而对明天就否定了，还有未来，一天天到来都会更好的。晚安， 晚安。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